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跨新闻。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点钟从香港直播的三地化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盛伟。 我是袁月。 最近有几条新闻也是引起大家一种特别的关注哈，可以说这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每次他们出现，准确的说是他们集体出现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投去异样的目光。主要还是《新京报》呢，最近呢，它有几篇的报道引发大家的注意。一个呢，就是他们采访了胡乔木的女儿胡木英。那胡乔木，我们知道他在41年到69年这些年间呢，是毛主席的秘书。那作为元老呢，胡乔木在中共的党内是享有笔杆子之誉。身为他的女儿，当然他的这个身份也是让大家对他是投以了特别的关注。那《新京报》的这篇报道呢，主要就是说他们在新春的时候有一个团拜会，叫做延安儿女联谊会。在团拜会上呢，胡木英他就有一个开门见山的发言，就是讲到说公开呼吁所谓的红二代不打横炮不帮倒忙，他相当于自己是一个精神领袖这么一个身份了。那这个团拜会呢，据我们了解，他是一年一度的。那其实《新京报》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你为什么会在这个场合有这样的发言？你是即兴的呢，还是准备很久，还是有人授意的？他说的呢，其实我了解国家动向的唯一的途径就是人民日报。那次发言呢，是我把大家平常的议论和在会前征求的一些同志的意见综合起来，然后由他起草而已。那大家就会非常容易有的联想，比如说我看到我就会说他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有这样的发言，那是集体创作还是说他只是代表他的本人，那会不会也算是一种官方的默许甚至是鼓励的这么一个背景下他说这样的话。他说其实并没有那么复杂，但是新京报也是表达这样的疑问。他这两年呢，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下的反腐斗争给他的印象很深，那中央像弥漫多年的歪风邪气开刀很鼓舞人心，他觉得这是一场艰难的斗争，应该是动员社会各界力量支持总书记。作为延儿女革命后代，我们应当发出自己的声音。他呢，准备这篇发言稿就是把大家平常的意见综合起来，代表大部分革命后代的想法。说句实在话，我觉得我们在主流的媒体上，就是大家集中的去关心革命后代说什么做什么，去揣摩他们的这个意思，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常见，你们觉得呢？ 我觉得其实在我们在常规的媒体中看到的，以及所谓的一些信息来源，或者相当于我们私底下聊天也很少聊到这个红二代，因为对他们的动向呢其实并不是很了解。但这次媒体所暴露出的大量他们的一些信息呢，让我们的确更加关心这一个群体啊。我们看到其实包括林彪之女林豆豆哈，本名叫林立恒啊，她呢其实也是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北京聚会当中啊，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但她这个观点有点意思哈，她呢其实想为这个他的父亲所谓做一个重新的一个评判，但他评判呢其实跟我们之前的是有一些理解是不一样的哈。别人会认为他是希望是他能够为父亲所平反哈，就是来否认这一点。但是我们发现其实早期的时候，你看啊，在当年1971年的时候，他呢其实他也自己向这个所谓的当时的国务院哈来去说了这个他父亲可能和他母亲之间有那种出逃的意向，就当时他报了这个。后来呢现在他又平反，所以我当时看到这点的时候觉得挺稀奇的啊，就他到底平反的点为什么会和我们理解的不一样。 圆圆呢？ 其实我觉得可能 一方面大家对这个团体有一种神秘的想象啊，觉得他们的父母辈都是曾经这个呼啸一时的风云人物， 对， 掌握很大的权力，然后站在国家的这个比较权力的巅峰，然后我们就会给他安上很多想象和幻想，认为他们的这些子女怎样。其实我觉得这个真正的现在这些红二代，他们的组织也好，还有他们日常的行动也好，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显赫或者那么得意。而包括里边很多人，我曾经有一些接触和见到他们，其实平时都很朴素的。你走在大街上，你根本不会想到他是李娜 二代， 对，他是李娜，他是谁谁谁。所以而且他们的生活是也大部分都是非常简朴和这个，你甚至可以说有一点点就是清贫的那种的，不是像我们想象中的。 所以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哈。你看胡沐英他也是就记者关心的这个问题，他也有承认或者不承认的这一面哈。主要是呢，这个记者也是问到说，社会上对红二代有些非议，认为他们享受了特权。他的这个回答是说，红二代呢，这个概念啊，你们有这种看法是不对的。红二代呢，是社会上对革命后代约定俗成的称谓，这个称谓呢比较的模糊。大多数的红二代呢是普通人，就像圆圆的印象，是勤勤勉勉的工作，直到退休。他说，以我的亲身经历啊，上山下乡，我都和同龄人一样，没有任何特殊的待遇。当然了，他说现在的这个官二代，就是所谓的在反腐败的这个领域里面是遭受到重大冲击的。他说官二代跟我们红二代是不一样的。他是觉得，似乎有一点像官二代是玷污了他们这个名号的想法。 从这个年代划分上也不太一样。你想红二代他指的是什么呢？是红军或者是这个解放战争，对，开国元勋这一批人的这个后代。那现在其实都已经濒临在六七十岁左右了。而这个官二代呢，可能更为这个年富力强，可能在50到60岁上下之间。所以他们之间实际上是有差着一代人的。 但他这里面的言论提到说，不排除有极少数的红二代啊，就是腐化堕落啊，利用父辈的一些权利捞好处挣大钱啊，背离了人民群众。他觉得，就是我觉得其实看到胡乔木女儿他这种言论，说是把他们这种称为红二代的话称为官二代更合适。我觉得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好像带有一些更深的意味哈。 他其实我觉得是想要跟腐化堕落的那群事实划清界限的。那说到这种联谊会哈，那我也是今天跟张立凡老师聊过之后才发现，原来北京有这么多的小圈子。一个是这个延安儿女联谊会，它是由革命后代自发组织起来，这是胡沐英自己说的。组织很松散，也没有在民政部门正式注册登记。他们的成员呢确实非常的广泛，就是父辈打江山的那辈人，1949年以前参加革命的后代都可以参加。他说我们这个呀，其实地位是平等的，并不是围绕着显赫的领导人的后代来转。你像我们当中不仅有元帅的儿子，也有红军战士的后代。他这是我们的这个延安儿女座谈会。我今天跟张老师聊之后呢，他也是教了很多知识。他说原来还有一个叫做井冈山儿女座谈会，还有呢这个西花厅儿女联谊会，还有这个红岩儿女联谊会。他这几个有区别的，就是延安那个是范围最广的，就是最广大战线的。你像这个井冈山儿女，他这个呢就主要是特指老红军。他说还有这个西花厅呢，主要就是说周总理当时在西花厅办公。他说是那个小圈子。还有红岩儿女呢，也是周总理当时的这个南方局的后代。他这些相当于是更加专业化一些，但是延安儿女这个就是战线是最广泛的哈。那当然说到这个群体呢，圆圆讲到的非常准确，就我们对这个群体似乎有很多神秘的想象。我自己也有印象，就发现有些红二代似乎跟你想象当中的一个路线，他们的似乎要说话的那个方式和他们的主张有一些不同。比如说胡德平是吧，你看我觉得他可能追求的就相当于中共刚刚开始建党的时候知识分子主张的那些向往社会平等啊，民主自由啊，而且是得到很多这个右派知识分子的青睐。就这个跟有 些 的 比较就是你感觉现代的， 对，没错， 有些人说话你感觉好像是文革以前刚解放的那种感觉。 没错就是这种感觉，好像他们内部之间分歧非常大。那这到底还是一个很神秘的群体了。 那跟张林凡老师聊过之后呢，他也是带给我们很多，我觉得听上去很多内幕的消息， 满足了你的窥探的那种感觉。 我们等一会儿休息回来，来听听他给我们娓娓道来很多很多有意思的故事。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沈维， 我是圆圆。 我在网上也是看到大家对这个事件哈有了很多的议论，因为看上去现在的气氛跟过去不一样。 议论这些话的人现在应该也是年近五十的，就是这个五十岁上下的人应该对这些人的动向是最感兴趣的。 没错，是非常关注的，有所谓的五百家族的这么一个说法。就是我也好奇，我说这个红二代的群体到底有多少人？张老师说这个没有办法准确的去统计，有这么一个说法，就五百家族，但是家族里面他们再乘以家族的成员这个人数的话，所以你可能估计几千几万，他说这个都是不一定的。倒是哈，就是听上去很神秘，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那现在除了刚才说的胡乔木之女在《新京报》他有一个访问出来，之间吧，应该说围绕这段时间，刚才申伟也介绍林彪的女儿林豆豆，还有这个胡耀邦之子胡德平跟哈佛大学的写邓小平时代的傅高义教授，他们是有一个对谈，所以你把这些新闻， 傅高义可不是红二代， 你把对这哈佛大是个美国人，是纯正的美国人，把他们几篇新闻联系在一起之后呢，我有一种似乎二代的这个声音越来越大，就越来越高调的这么一个感 觉。我倒 不觉得是吧？ 我不觉得。对， 哎，我们来听听张老师是怎么认为的。首先问问他，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群体？ 这个红二代呢，就是他跟他们就相当于这个，如果说把这个政权看作一个企业的话，他们相当于这个企业的创业大股东的后代。所以呢，他们跟前面的这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像，这个习近平以前的那两代领导人，他们还有所不同。那两代领导人就比较像是职业经理人，所以呢政治资本不一样的。那么红二代们呢一直也是希望能够推出自己的代表人物来掌权，因为这二十多年由于这个邓小平这种隔代指定的这种安排吧，其实就是造成这个红二代们没有在他们那个风华正茂的时候正式的来这个掌大权，直到这个现在等于是个末班车了。所以呢大家都抱着要对这个父辈打下来的江山的这种血缘感情吧，大家一起来努力保江山。所以呢我觉得从这个角度，那么胡沐英说这样的话就比较能够理解。因为本来红二代可能他们中间也有很多的山头啊，也有很多的这个上一辈或者自己这一辈的过节，但是呢有一个大前提，这个大前提就是要保住父辈的打下来的红色江山。基本上我想就是这个，这就像吴思先生讲的这个血仇定律，其实也是这样，父辈流了血，那么我们要这个继续保住，基本上就是这个。 那其实我看他们最近这几篇文章在《新京报》登出来，感觉上好像是有越来越高调的这么一个意思哈。那就是虽然胡沐英说他们没有任何的官方背景和支持，完全都是言儿女自愿的行为，但是感觉上他们能够出来说话，是不是也是经过一定的默许甚至是鼓励的？ 我想这个也是这个主政者有这样的需要，因为我感觉就是现在来讲这个权力并不十分稳固，那么这个尤 及从四中全会来看，这个有一些个目标可能没有达到，而且你对比一下，就是像王岐山先生在会前，他对他还比较踌躇满志，认为这个下面就是要解决不敢贪的问题，而会后看他就又是这个各地搞什么小团体主义啊等等等等，就是显然我觉得就是一个是反贪腐的斗争现在遇到了阻力， 嗯， 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军委的这个人事任命，原来我们大家所关注所传闻的那些都没有实现， 嗯， 那么就是说明显然这个现在红二代的这些代表人物他们在最高层他们遭遇的这个体制内的阻力还是非常大，所以真正的这个所谓敌对势力啊未必在外部啊，我看可能最大的敌对势力所谓这些个对反贪腐运动的这种处于这对立面的，不仅在高层有，可能越往中下层越多，这个现在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刻。 嗯，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看这些红二代们，他们为了要保住湖北的江山，他们就要发出声音来。 嗯， 尤其是像古田会议，现在呢有点就是大家都在穿起这个历史的服装来演出这个现代的戏剧。 嗯， 所以呢我们看在四中全会前开了一个文艺座谈会，让大家回忆这个延安文艺座谈会，在这个四中全会后又开这个新古田会议，让大家这个缅怀老古田会议，这些呢其实都是为现实服务的。那也说明呢，可能在这个一个是文治一个是武功，这个中国革命，这个中共的革命就是靠二杆子嘛， 嗯， 枪杆子笔杆子，但是呢现在看呢在这个时候还要强调这两者，特别尤其是后者，这个枪杆子这一方面，我觉得可能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个症结所在。所以也是这些红二代们他们为什么要纪念这个红军的东征，为什么要纪念古田会议，我想也就是要说明一个道理，就是枪指挥党，那么很担心这个枪不听党的指挥，所以他也要枪反对军队国家化。 嗯，明白。那如果我这么理解哈，你看对不对，就是胡墨英他讲到不打横炮不帮倒忙，意思就是说在红二代这么重要的一个群体里面，确实有人在帮倒忙在打横炮，他是希望借助他的一个声望，就是发出一种声音， 至少是他们是或者他们这个群体所能影响到的这些个其他红二代，希望他们不对这个现在的领导人这个发表这个异议，或者是他所谓打横炮无非就是不同意，或者是对某些这个现在的这些个政策和主张有不同意见。 嗯嗯， 那我想他们不希望，就希望要消除掉这些杂音，大家一起先把政权稳固了然后再说。 哦， 就是这个先移植对外，然后咱们自己再慢慢算账。 嗯， 那你像这个林豆豆他要求尊重历史，当然作为林彪家族他们也应该说是有不少的委屈，所以他们很希望这一次能够他要求尊重历史啊什么这些从他们的角度来讲，其实他还是有诉求的，这种诉求呢可能还是一时马上还解决不了的。 嗯， 但是呢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因为我们看现在对这个高岗，对这个对饶漱石， 嗯， 尤其是对高岗，像这个这都是习先生的父亲的这个前同事啊， 嗯， 这些反正评价都开始有松动。 哦， 所以大家呢对他就红二代们对于这些个历史上的这些纠葛，他们也希望在这个先解决了这个稳住政权以后，能够逐步的解决他们各个山头之间的事儿。 嗯，这个跟我想的不一样，我还以为他说这话的目的是说大家不要再为反腐败就是形成一些阻力了。 这个倒不是，我觉得他们现在官代们有一种心态，他们认为我们没赚到钱，我们没捞大钱，捞大钱的是官二代。所谓官二代，也就是我在一开始说这个划线的时候的，就是没有达到那个级别，就是没有创立这个政权，对，在这创立这政权上没什么功劳的这些人。但是后来在49年以后，他们通过这个各种的这个就是这套的官僚系统的程序爬上来的这些人，他觉得这些人呢这个贪腐比较厉害，所以呢实际上现在的权力斗争也就是矛头也就是对着像周永康这样的人，或者这个哎跟周永康一起的或者他背后的这些人。 张老师一说我觉得挺明白了哈，整个事情。张老师也是身在北京，可以算是一位非常独立的历史学家，没错。他讲的这个我倒是联想起来我以前这个阅读到的一些信息，那比如说周永康和薄熙来同时算是倒掉了吧，但是呢你看薄熙来倒的时候基本上他的家族受影响的只是他和他的妻子，其他的全部都是安然无恙的。但是你看周永康就不一样，他的几兄弟是吧，几乎没有一个是有一个好的所谓下场的。那外界就有很多的议论说，这就是呼应了张老师在开头的那个比喻，一个呢是职业经理人，就相当于你是打工的，一个呢还是主子老板这么一个感觉， 级别 不一样，血统不一样。 对， 当然这个血统论很多人也不满意哈。那说红二代，那是不是其他的什么农民二代、黑二代这些，你都是可以一样成立的呢？那你如果用血统来定义你在这个国家、在这个社会的阶级，是非常不健康，甚至是不现代的，不该是这样。 也不是血统的问题，其实它有点像一种集体回忆，就是这帮这个开国元勋的这些人的子女呢，他们从小是在一个比较近似的环境中长大，比如说大院啊，或者他们都去上一些同样的学校啊什么的，他们有共同的这种青春的集体回忆。其实就有点像我们的什么大学同学会、高中同学会，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可以最大限度的回忆起我们当时共同度过的岁月。而且我觉得说一句比较心酸的话，对这里面的很多人来说，他们的那个年轻的时候，比如说上小学中学那段时间，有可能是他们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了，已经是因为那个时候比如说父母还在，然后他们可能多多少少有一点点享受到这些父母的权利的余音，可以就是比如说上车那时候有接送啊，或者是在学校里能够享受比较好的这个条件和教育啊，跟外面就是大院外面或者普通这些集团外面的这种普通学校有一点点，还是有一点点照顾，对他们有照顾的，所以那个时候是他们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候。那他们这种小圈子聚会实际上就是在回忆那个时候比较多。 其实我觉得提到这个回忆和情感的部分啊，我觉得其实他们这次集体出来呢有一个原因哈，我们也揣测可能是他们想去做一些回忆录方面的一些记录啊，记录曾经对补充，比如他的父辈的历史啊，以及包括他们跟父辈接触的一些历史，他们想去能真实的还原所谓的历史的一种现状吧。我觉得 有点像，就是如果说哈，就是你很吊诡的一点是，那你说当年文革或者反右的时候，那可能有的人是被打倒的，有的 人 是 被打倒 的，有的是欺负人的，有的是被欺负人的。但是你看过了多少年之后，大家反倒是似乎像其乐融融一样，在一个场合里面， 也没有其乐融融。你不是之前也看到，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在一些会谈上，有些人互相对 针锋相 对， 是吧， 针骂呀什么，你爸爸怎么样，我爸爸怎么样， 这个也倒是，甚至包括有人 对 这个文革他表示认错道歉，像陈毅的儿子， 对， 但是 另外一些红二代都表示不该这样反 对, 对。那确实他们这个团体 也绝对不是铁板一块的、 嗯、 刚才我们就讲的、 嗯、 有的人是主张改革，有的人就相对保守一些、 嗯、 但是我觉得会不会他们还是有一种刚才盛伟讲的情感，我觉得不是情感、 嗯、 有的是一种所谓的社会理想在里面，他们都是对现状不满的，都是觉得我在我现在的这个所处的社会的阶层里面、 嗯、 我还是有一些不能说是真正享受到实际的特权、 嗯、 就是就感觉我的一些情怀是相对来说更加纯粹，我更加懂得我们建立这个国家是要做什么，是希望这个社会往哪个道路上走、 嗯、 他们会，我不知道会不会有这方面的倾向、啊、 肯定是有的， 是吧， 肯定是有的、 嗯、那紧接着还有很多现实的问题，就包括特权，那也看到了有一些的二代似乎他就可以利用他手上就是开国创下来这些产业让他自己谋利， 嗯、 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么清贫的。那等一会儿继续请这个张立凡老师跟我们讲讲他的观察，因为其实他在北京也是接触到了一些红二代，能带给我们一些更多我们平常看不到的细节和内幕。好，我们休息片刻，三立华新闻继续。 Radio, more than radio. 欢迎回来三立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盛伟， 我是圆圆。 今天我们来聊聊在中国社会上很特殊的一个群体，所谓的红二代。我联系前天还是大前天，我看了《明报》的一个头版的新闻报道、 嗯、 他们采访了一位叫做戚本禹的老先生，可能我们这代人并不是那么熟悉这个名字哈，但是上一代人估计都有所耳闻。83岁了，是中央文革小组的、 嗯、 还健在的最后一名成员、 嗯、 他也是做过很多年的大牢。采访的这个过程很曲折，明报说他们大概约了有一个月的时间，后来飞到上海，他也很谨慎很小心，就是问了你们报纸的这个背景，比如说、 嗯、 问到你对战中是怎么样报道的、 嗯、 你对谁谁是什么样的看法的、 嗯、 他们就说我们是客观不偏不倚的、 嗯、 就才最后才勉强答应、 嗯、 答应完了之后吧，我就对有一些话的印象就非常深刻，他就讲到习近平现在所走的这个道路，尤其是反腐败、 嗯、 当然是高度赞扬，说只有习近平才有可能就是回到毛主席那个高峰、 嗯、 说习近平应该好好的学习毛主席，要重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 嗯、 他讲的这些一套一套的，你就觉得他对他相信、 嗯、 或者几十年前就相信那一套是没有丝毫的怀疑、 嗯、 我就看上去我又觉得其实挺可贵，但同时又觉得很可悲甚至很可怕、 嗯、 你可贵在于现在还有多少人他能够坚信自己从前几十年前信的那一套社会理想，是吧、 嗯、 你可悲的在于这套可能在现在我觉得都有点基本上不算是主流的那么一个声音，他还那么坚持，你就觉得现代的这些文明现代的理念是没有对他有任何的冲击，甚至是这个改造，不能说改造改良的这么一个作用的。你可怕又在于如果这种声音在北京在上海在大陆它如果是主流或者很大声的话，那你可以想象那个结果它会是什么样子。所以我觉得很复杂看的这些言论。 但是我觉得没有那么可怕，没有你想的那么可怕。 嗯， 就是我们回想一下，其实之前也讲过，比如说你一直在国内然后认为就是中国怎么那么好，美国怎么怎么差，那当你真的有一天去美国，你发现其实跟你想象中不一样嘛。到那个时候人有两种反应，一种就是拥抱新世界，还有一种反应就是他会更加这个 坚信 我以前是对的，对中国是好的、 嗯、 然后他会去用尽所有办法去找美国这个黑暗的一面、 嗯、 或者是错误的一面，然后加 就像周小平一样， 对，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人的一种反应。那你说可悲，我觉得其实这种可悲完全是一种个人感受，没有一种客观的标准说什么人可悲什么人不可悲、 嗯、 也许在他看来像我们这些人、 嗯、 我们这些人追求物质追求房子，然后这个 过一种自己也不想要的漂泊的生活，这才是真正的可悲。他有理想，他为之奋斗，他能够安贫乐道，那才是真正的一个幸福的人生。所以可悲其实也是一个个人化的东西。那你说可怕，其实我觉得你不觉得这种话说出来，现在说出来以后，它只是众多观点中的一个，它唯一让你觉得可怕就有点像基督教里站出来说反什么同性恋，大家说你是不是要烧死别人呢？因为他在历史上他曾经掌权过，给大家有一种阴影，所以大家对他的言论比较害怕。但你 会害怕他成为主流，真的是付诸实践。 但是历史车轮是挡不住的，他不会再成为主流。我们说那个谁，薄熙来曾经在重庆搞得那么就是那么红，这个大学里面电视池塘电视一定要唱红歌，然后播这些，然后所有的广告都被取消了。这些东西其实你说是不是一种某一种程度上的是一种时光倒流呢？我们不说倒退了，我们不用这个 倒流 是吗？肯定是的。但是他坚持多久呢？没有，就又被冲垮了嘛。 这个跟历史洪流不可阻挡。 我觉得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你说历史肯定是在往前走的那种状态，那其实大家应该，其实社会理想也会随之变化。而且我们再看到就是反腐这部分的时候，会发现啊，大家对于去这个反腐的力度肯定是希望是在进一步的增强，或者是支持的一种表态哈。其实呢，在这个所谓的利益的这个板块当中，有一些固化和分化的一种状态，那也希望能够打破这样的情况。那么在这些红二代在其中起到什么样一角色？他们是比如说铮铮铁骨呢，还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其实他也表态说，希望不要去给他打横炮啊什么的，其实也是一种支持的态度。但是不知道这里面是否存在这样的一种现象。 好，那继续回到红二代本身的群体，他是不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所分歧？那对于外界一直在揣测的，他们这个群体到底有没有继续着享受着一种所谓的特权哈？我们接着来听听北京独立的历史学家张立凡老师是怎么样解析的。我看到这个新京报问了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外界对这个群体也是有些非议的，比如说认为他们享受了特权，可是胡沐英他是否认的。但是实际上您观察到的红二代，他是不是确实你说在享受特权方面是不能跟官二代相比的？ 这个呢就是不能一概而论。因为我认识的这个红二代也有这个比如国企央企的掌门，那么他们是靠，当然肯定有父辈的这些祖印在，所以呢他们还是有相当的财力，包括还有一些自己下海经商的。那么实际上这几个联谊会也都有这些人的这个财力上的支持。但是呢另一方面呢，也有很多的这个红二代他们由于能力啊年龄啊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也确实没发财了。那么这个就会产生很多的不平衡。那么尤其是看到所谓的官二代，他们现在主要的领域应该是在这些个新兴的产业，比如说信息啊或者房地产啊或者其他的这些个方面。那他们现在好像或者还有金融啊等这些他们玩得很大。所以呢这些可能也是让红二代们不高兴的地方，就是这是我们父辈祖辈打下来的这个产业，然后被你们这么糟蹋，那这个当然心里不舒服。所以他们也很有这样的冲动，就是要清除这些个恶奴，或者这些个败坏这个我们家这个产业的这些个蛀虫，我想也很有这种冲动。 其实我们看到习上台之后哈，似乎在反腐败方面确实对红二代是，我不能说是比较留情吧，至少在我们做媒体的看来，除了薄熙来之外似乎一个都没有了，是不是？这个是不是有点特别？ 那就是说实际上中国这个49年以来的这个我以前讲，我说刑不上常委，这是个伪命题。我为什么这样说呢？我说实际上我们这传统就是政治正确，这个才是最根本的东西。所以呢现在大家就是我们这个文化就是一个站队文化，表态文化。所以你只要站队正确，表态正确，那么红二代当然是一个天然的这个 一个血缘团体吧， 嗯， 一个血缘族群嘛，所以他们的战队是不会不大会要投的，除非像薄熙来这样的，他出来就是哎，这就有点像前清故事了，他出来夺嫡，那这个是不能允许的，啊， 嗯， 但是除此以外，我们看。主要针对的是收拾这些就是包衣奴才啊，家奴，这些掌权家奴都这个现在被收拾的比较多，但是主子家的人基本上我们没看到有什么太大的动静。 嗯，是。那最后一个问题哈，是不是对于习近平来说，平衡这些二代显得特别重要？ 对啊，这是他的这个基本盘呐，就是，嗯，他要依靠的，就是这些人，而这些人当然他们的政治资源远比其他的这个派系要丰厚，所以我觉得，习要想稳住自己的这个政治地位，那么要想继续干下去，那必须。就是这部分人是他的，最就是属于他的这个，应该算是深红吧。如果按这个台湾这个深绿深蓝的标准， 嗯， 那这些人应该是深红。问题他们也有弱项，他们的弱项一个是他们的年龄，一个是他们的人数，就是年龄基本上都偏大了。有很多其实可能。能力也很强的人，但是现在都该退休了，或者是面临退休，或者已经退休了。那么这是一个，就是说他们想直接操盘，现在已经不大容易了，他们只能是在这个在幕后来布局。还有一个就是人数，毕竟这个，你也知道，中共他培养干部的主要的来源应该是。团系统的干部和地方的干部，那这个其实都是大部分来自草根， 嗯， 就相当于这个王朝时代的这科举取士，所以王朝时代它无非有两种人，一种是门阀，一种是科举，但是呢这个为什么会科举取士会兴起来，那就是因为门阀不够用，还有就是门阀这个把持政权太长了以后，其他的血液进不来，这样就是产生这种就是反祖先，就是退化，政权的退化。 嗯， 所以呢，这种新鲜血液毕竟要进来，但是这个他们的在人数上显然和年龄上都占优势。 嗯， 就是，后继有人。 嗯， 现在我们看这个红三代现在。很难上来了，就是可能有一些在刻意的安排，但是呢，你想让他马上提到这个，中央一级的这种领导岗位，现在不太容易。 张老师最后说的那点，我就立刻想起来一个人， 嗯， 是邓小平的孙子，叫邓卓立， 嗯， 啊，我要是没念错的话。他呢最近就在这个广西平果县是当， 嗯， 应该是县长书记类似的这种， 很小很小，芝麻绿豆一样， 没错，但是放在基层嘛， 嗯， 你想中共的高官 将来必有大用， 起来必定是先把你扔在地方扔在基层锻炼是吧， 嗯， 这是一定在履历上的。哎，但是不是如张老师所说三代不行了，可能我们平常看新闻什么的， 嗯， 你对三代有另外一个印象，就是同意是吧，很多的艺人，你像那个韩雪最近又出来了，不是， 嗯， 他不是在微博上晒自己爷爷的军功章吗， 嗯， 你看这一亮身份，哦，原来他也不简单， 嗯， 这个红三代。还有什么万宝宝是吧， 嗯， 是做珠宝设计， 嗯， 还有这个还有谁啊，就是好几位的这种，薄熙来的儿子算吗，薄瓜瓜， 蒋介石的孙子算吗， 哎，对，他你看也是做设计，就似乎离政治非常的远， 嗯， 你看，哎，这个一比较也很有意思， 嗯， 蒋经国他当时说的他的以后的子孙就是让他们不要进入政坛是吧， 嗯， 要跟政权你是脱离干系的， 嗯， 显得就我们家族是清白的， 嗯， 但是张老师的口吻里说的似乎不是，就是中共还是希望自己的江山是由自己人来把持的，就像我刚才没说完的，在微博上有人议论，陈云就说得好，他说 还是我们自己的血缘、自己的亲人是最信任，因为他们不会挖祖坟，就是说把江山是留给他们， 颠覆了， 对，留给他们是最信得过的。所以，因为他 算颠覆了他老爹的这个精神了。 我所以你看，历史的洪流确实不可阻挡哈、啊。这个，哎呀，我们再休息一会儿吧，等会再接着聊聊。从张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多故事，再发想出去。好的，欢迎回到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盛伟， 我是圆圆。 刚才我说的这句话，说陈云讲还是我们自己的孩子可靠，不会掘自己的祖坟。他呢之后又向邓小平提出来说，江山是我们打下来的，因此继承这个江山的也应该是我们的后代，一个家庭至少一个人。最后呢， 你这出处是哪里、啊？ 邓小平默许了这个提议。我是昨天看的媒体札记，然后他引用了一个应天蓝。引说的这个话，就是微博上的真真， 毫无权威性，我觉得 对对，真真假假，大家 看到当时在旁边端茶递水递，听到了吗？是的， 哎，但是你看，就包括张老师刚才讲的，可能也只是他作为个人的，在这个圈子里面，可能有一些的消息和包括他的这个阅读、他的研究哈、啊，得出来这样的结论。可能很多人，我不知道啊，就是有的人可能听了不会太舒服，就是你一听感觉，这还是不是封建那种式的管国家的那个理念嘛，是吧、你不是现代治国的那个理念，就是相当于你要把持重要部门的，就相当于管一个家族企业。但事实上呢，你做一个这么大的社会 国 家， 所有的这种 应该是这样吗？ 民营，我不说应该这样，我就说现状嘛。所有的民营企业，包括这什么，都是一种家族感。你看这些，前两天评那些首富什么的，都是，一般都是子或子女继承这个父亲的这个家产家业，没有人说请一个职业经理人，很少请职业经理人来 继承。这个我记得我们当时采访了一个中大的教授，姓范的一个教授， 专门研究这 个，他就是研究这个，我们就比较了说，为什么你看中国的这种家族企业，它呈现的一个特点就跟国外的不一样。他就讲有好几种嘛，你像，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家族企业最难继承的是什么吧？他说就是那个精神，他就是那个精神，我说这个精神，你说要是职业经理人在你们家打工打了一辈子人，他也无法继承吗？他说这个确实是很吊诡，在很多人认为只有真正是血缘的那种，你才可以继承得了。他说如果血缘都继承不了，你外人你更加继承不了。他这是一个信任的这个问题，他这个问题没有办法解决， 还是比较飘渺， 很飘渺，很虚幻的一个东西， 其实就是一个忠诚度的问题。 我觉得其实刚刚你说到这点，我想的其实最明显子承父业就是金正恩嘛，朝鲜啊，反正我觉得还想到一个是比较跳跃的，想到一个日剧里面其实也华丽家族里面也提到了，就是说其实能子承父业的时候，其实会出现很多问题。他其实其中呢，这个主人公的这个爸爸，他想继承他爷爷的那个，就没有特别成功。但是那个孙子继承的就很成功。有的时候隔代这样也有继承的情况。 我觉得倒不是说隔代或者是子代这个孙代，而是说什么呢？就是当你这个国家的整个的这个结构还不是很明确、很稳定的时候，刚才张老师也说了什么这个军队啊，怎么样、怎么回事啊，跟这个政府不是一条心，跟党不是一条心啊，很危险啊什么。就是你还处在这种猜疑心很强烈的时候， 对， 你是很难，就是说我搞一个什么职业经理人来给我这个做这个位置，他是。不敢做迈出这一步的，它不像比如说你美国，它这个军队已经跟政权跟这个执政关系完全切割开了，对，我不管你是哪个政党轮替，我这个军队就是这样子的，对。但中国不是，中国是党政军是一把手，我们的这个一把手是党政军都在一起的，就是党的领导、政府的领导和军队的领导是密不可分的，对。 哎，所以你看，我就觉得你说红二代这么多人发出声音，包括之前陈毅的儿子，我看人物杂志给他做了一篇很长很长的报道，你看他的人生故事也非常唏嘘，就包括他跟很多二代他根本玩不到一起去，他对文革的这个态度也跟很多人不一样，他也下海做生意，有的人他是也尝尽所谓的世态炎凉，就是当你的父母的那个余音不在的时候，你在社会上你就是一个平民，所以你会觉得他们自己的诉求可能也不太一样，也不尽然个个都能完成和实现他们这种社会理想。我觉得他们如果还想发挥他们的这个热量和余温的话，就应该自己把这些人团结起来，想一想怎么样把这些制度就一个一个的确立的完善，就是你要避免这种将来换了谁是一把手，你都有可能把这个国家引向一个你们没有办法预见的地方，那唯一的办法就是现在把制度都建立得很完善，就防止将来会出现这么一个情况。 包括他刚才讲就是说这些红二代要团结在一起要保江山，其实我觉得你换一个角度来想，就是说当比如说这个习大大他有一个理想，他跟谁去推行这个理想， 对， 跟 他 一起实现这个理想呢？ 他 肯定是要找一群志同道合的人，那什么是他志同道合的人呢？ 信得过的人， 也不是信得过，就我刚才说的，就是你的高中同学，你的小学同学，跟你有 知根知底的 共同的生长经这个成长经验，然后你们在共同的一种思想的一种体系中，把你们哺育大的这些人，可能更容易沟通一些。 我觉得其实听起来你们像说的是这些红二代红三代应该抱团来去保卫的这个是制度啊，把制度 希望是保卫制度，而不是一种政权。 就是因为有一种声音嘛，就是说你要建立或者反腐败这些很大的阻。力就是来自于这些利益集团，那利益集团有的你像那个胡乔木之女说的，她很多的利益集团她是官二代，其实跟我们红二代是不相干的， 切割的。 似乎我觉得她的言下之意在说，其实我们的这个江湖地位是比你们要高的，那如果说你们有这么高的江湖地位，有没有可能就依照你们的声望来给他们再施加一些压力，或者说你们去给他们做工作，哪些利益应该让出来是吧，哪些改革应该从谁的手里应该松动，现在阻力在哪儿，就应该再利用他们的这个热度和温度去做这样的工作，我觉得这个是他们应该 他们的希望，但是其实是很难实现的，因为你想真正能够做出就是把持利益的人的是，他是不会顾及什么以前的情面的情谊的。对， 我觉得他们影响 他最重要的是意义， 对他们影响如何施加，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我觉得目前来看， 哎，总之我们刚才又聊到三代的问题哈，就三代，我也觉得这。不应该，就是不应该把理想再投射于他们的身上。你想到了三代四代，大家的这个受到的教育或者你成长的时代已经发生很大很大的改变了。就我觉得是不是家族的这个影响是完全可以决定一个人未来道路的选择的呢？我觉得不尽然。如果你长期生活在欧美的这个环境之下， 不过也有反例啊。你去看现在台湾那些这些，尤其就是这个 蒋氏的后代是吧？ 这 蓝三代， 蓝三代，比如说 连家什么 的这个。这个他们都是从哈佛就在美国毕业回来的，他们应该所谓应该受过一些西方的教育，而且应该是对这个商啊对其他方面更感兴趣，但他们一个一个的也还是回来继续投身于政 治，可能因为这方面他们的这个资源是最为集中也最能发挥他的一个本事和能量的地方吧。那当然这个话题我觉得可能以后还是陆续会有更多的新闻爆出来，也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大家去关注的这么一个群体吧。好，那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三点话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盛伟， 我是圆圆， 祝大家周末愉快，再见。